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31集《故神归》。十五，越是在关键时候，越是不能出一点纰漏。只要熬过这段日子，谢景行回来解了龙叶之危，无论是乱党还是贼子，都会永远的在大梁的土地上销声匿迹。而从此后，明齐秦国不在，天下只有一个大梁，这盛世江山都会落在谢景行的手中。便是逃到天涯海角，这些人都如蝼蚁，如丧家之犬，永远不得安宁。他们一开始就没有打算活着离开，否则也就不会对龙叶进攻。但是前提是杀了沈庙以及沈庙腹中的骨肉，这场死战才来得值当。如今眼看着时日一日日过去，百姓没能煽动成功，皇室安稳，乱贼也是急的。他们急于将整个龙叶弄得混乱一团，好让谢景行回来的时候面对的就是一个烂摊子，还有妻儿惨死的打击。于是他们在两日后对龙叶发动了疯狂的攻击。就像是裴郎所猜测的那样，事急反常必为妖。他们制定了详密的计划方案，而这个方案原本是卢茂才当初为了逼宫而做出的布置，如今没想到却用来对付这个无人的皇城。但也正如沈庙说的那样，无论怎么样，他们的处境并不会因此而有一丝改变。卢茂才的计划里原本是卢家将士对付皇家禁卫，如今这些余孽没有卢家将士那般勇猛，如今这些皇家禁卫也没有永乐帝在的时候多，恰好可以打成平手。要拨出禁卫军去保护百姓，皇宫的人自然就少了，沈庙的处境亦是十分危险。 亲王妃，要不再召些人回宫？ 邓公公开口道， 如今宫里的人手怕是多些才稳妥。 多一两人也是无用，多的多了外头又无人，罢了，就这样吧，守过今夜就好了。贼子也要休养生息，今夜攻城不过，自然就士气少了大半，今夜便是最紧张的时候，过了今夜，后面的事情反倒容易得多。陶姑姑有些忐忑， 可是听着怪担心的，而且亲王妃，肚子里的孩子真的没事吗？ 沈庙下意识地摸向自己的小腹，大约是母子连心，这些日子他能够很明显地感到孩子在肚子中踢腿动作，不过今夜里倒是十分安静，便笑了说，大约是睡着了，也晓得这个时候不能添乱，乖得很。 既然下定决心就守在这里，不过还是要做好万全准备，一旦出事就让墨雨军的人全部过来护着你，先逃到安全的地方。虽然这皇宫要守，可是人命才最关键，便是最后百姓知道你逃了，也是在最后关头才逃的，必然不会怪罪你，毕竟你还要保护皇家血脉。 嗯，我也是如此想的。 那么大家就打起精神来，如今正是至关重要的一夜，咱们就都在皇宫之中，越是在这个时候越是要团结，要知道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。这一年都快要熬过了，眼下无非就是些无名鼠辈，还怕他不成？ 罗坦是跟着罗家人长大的，骨子里就是有一股豪气和勇气，越是在危险的时候反倒越是不怕。他这么一番话倒是将宫中的一众人都激得热血沸腾，连同未央宫的宫女太监们都纷纷跪下身躯，纷纷说要与皇宫共存亡。倒也没有到这般绝境。沈庙端坐在殿中央，大殿很宽敞，宽敞的过头就显得有些辽阔。裴郎坐在一边翻折子，沈庙在殿中瞧着晌午时候朝臣送来的一些文书。 至于罗檀，便是不知道从哪儿寻了个九连环摆弄。陶姑姑和邓公公立在一边，不时地将茶水温热，看上去各自都有各自的事儿，反倒是忙碌得很，便是将这紧张的气氛也冲淡了一些。但是也只是一些，因为不时有禁卫来报如今城里的状况又是如何。那些个乱贼果真凶残，四处屠戮百姓，似乎是要和皇家对着干一般，处处引起恐慌。好在沈庙拨了大半禁卫军，还有城守备，倒和那些卢家人缠斗不休，一时分不出谁占上风。这些乱贼十分狡猾，一部分在百姓中扰乱民心，一部分却是暗中包抄，试图攻击皇宫。听着外头远远传来一些兵戎相见的声音，还有不时的将士的呼喊，箭火随着火光，谁都不可能真正的平心静气下来。仿佛就是一张弓，一会儿拉得极满，松一松又拉个圆满，一举一动都牵扯着人的心，叫人心中难以安定下来。这一夜过得分外漫长，漫长到香炉里飘出的青烟也要格外缓慢些，散落在空中，发出一些静谧的香味，却让人的心也提到嗓子眼儿。晨光熹微的时候，外头的动静渐渐小了，邓公公和陶姑姑也露出了如释重负的神情。禁卫军的头领自外头进来，对着沈庙说道： 回亲王妃，卢家乱党已经退出城外，城里的贼子已被肃清，城守备正安抚百姓。 这便是危机已经过了。罗檀伸了个懒腰，他摆弄了一晚上九连环也没有解开，倒也不是笨不笨，一夜的心思都没有在九连环上，能解开便也是奇事了。他打了个哈欠，虽然兴奋，却也难掩疲惫，说道： 小表妹，这危机解了，我陪你一夜，也算得上有一点点功劳吧。 沈庙抬起头来，他比罗檀好些，除了看上去有些疲惫，倒是没有那么困乏，只笑道： 大家都辛苦了，等殿下回来，都论功行赏。 那侍卫头领便也笑道： 秦王妃也辛苦了。 能在这样紧要的关头镇定自若，甚至陪着在宫里坐上一夜，从某种方面来说，也就几乎是与他们共同战斗了。一个女人能做到这些，总是格外令人佩服些。况且，沈庙这些日子究竟是什么样的人，大家都看得清楚。若非有他在领着龙夜，镇着龙夜，只怕龙夜现在都是一团乱麻了。裴郎也从折子中抬起头，望着沈庙微微一笑，似有轻松之意。陶姑姑最紧张沈庙的身子，就道： 既然都没事了，亲王妃还是先歇息着才是，错了一夜没合眼，寻常人都受不了，何况还是双身子。 说着他过来扶沈庙，沈庙被陶姑姑搀扶着，方才踏出一步，便觉得自己腹中一坠，他一下子顿住。罗檀见状就道： 是坐久了身子僵了吧，我来帮你揉一揉，人要是腿脚麻了都是这样的，迈一步都难。 不是的。沈庙逼着自己镇定下来，他道： 先帮我请个稳婆过来。 陶姑姑和罗檀先是一怔，还是陶姑姑立刻反应了过来，她也说不上是激动多些还是惊惶多些，说道： 快快将宫里那两位稳婆请来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